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通常睇啲武侠剧吓，去到最后就话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从此过一啲比较淡然又舒服嘅生活吓，就系咁样笑傲江湖。开始我哋节目咧，就有叶丽仪、叶振棠嘅头先嗰首歌曲啦。时间系5:11啊，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一路会到6:30都系我哋嘅时间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就骤雨咧，净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料有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抵达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同时一个广阔的低压区会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逐渐缓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在未来几天有几阵骤雨，在中秋节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岁月过去好快，岁月如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背向你，回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气？ 岁月如歌有两个版本，先前原唱的就是 Eason 陈奕迅，刚刚听的就是张智霖，因为是冲上云霄的，在第二集里面就有张智霖这个空中少爷。那时候做这套电视剧呢，这个空中少爷空中小姐那些呢，很令人羡慕的一个行业啊，飞机师呢高大威猛啊，就是很即系令人系一见咧，就好似好神魂颠倒嘅感觉啊！嗰段时间，咁啊，及后边个会谂到啊，飞机师嘅行业，空中小姐嘅会去到喺呢个疫情之下一个咁大嘅转变，咁而亦都系我哋好想搭飞机嘅时日咧，就同两年前比咧，就差好远啦！嗬，两年前咧，大家可能就有啲人好兴嘅啊，星期五得闲咧就过去飞去三日两夜，咁啊跟住翻嚟香港翻工咁样。大有人在，星期五嘅夜晚就飞啦，星期日晚就翻翻嚟，礼拜一就照样翻工，唔会影响自己嘅工作咁样。短短嘅旅程都系去啲东南亚嘅地方啦。去游下水啊，食下嘢啊，咁就係一个享受人生嘅做法。但係到今时今日，原来係去到咁嘅情况，唔係话你想飞就飞，係一个有限度嘅自由。就算你飞唔係唔得，但係飞嘅前后呢，你要付出佢好多嘅代价，好多嘅时间啊，做嗰啲隔离嘅嘢吓。咁所以计计埋埋条数，你点会出去啊？啊，以前嗰种嗰、那个即係自由度啦，係即系谂唔到会有今时今日咁样嗬，但系我又相信世事未必系经常会系咁嘅，世事系会常变啊，系好多嘢唔会系永恒。不过问题我哋系唔知道几时可以回复翻以前嗰种自由自在飞嚟飞去嘅生活。5:18，气温系28度，早晨。 像幻觉似现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盟字句，洗你心，洗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洗你心，洗我心碎。 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 情难定山追，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表错即系情里边嘅歌曲，两个男人合唱喎，吓钟镇涛、彭健新《一段情》。跟住落嚟有两个女仔一齐唱，中间都有个男声嘅，对于爱情嘅一个睇法啦。男嘅叫做韦鸿，女嘅系郑融同埋钟嘉欣。歌曲名字是《爱得起》。 怕受伤失去没胆爱，结局却不改，向后看只看重伤痛，怎拥有现在，正在爱不顾下一秒错误与精彩。爱自己所爱就不会惊天跌下来，谁又要回顾， 不见再当下 来，任我心彩，爱已真心真心真意地上演，高低起跌地厚天高撑得起，能双手拥抱避雨遮风有你相比，同行时足紧所有惊喜，你我的一切细节更精美，有珠光宝气未够真心了不起，唯一这一对没与身边那对相比，从前曾担心失去终失之交臂，但我已爱得起。经得起变卦，若最后告别了亦是爱吧。 找紧开心的一刻与流泪的一刻，怎望天去打卦，一路跟你进化。相遇的一刻， 幸福吗？ 挣扎的一刻， 走一下。 留意过程可以看到眼前那变化， 又要回顾， 不见在当下， 用我心猜， 却两次的路连线， 我已真心真心 珠光宝气未够真心了不起，唯一这一对没与身边那对相 刚刚我们听的是郑容中嘉欣伟雄的叫做爱得起。 你要记住信任你自己，任性得很动人。你要记住你是最独有，就算几多缺陷 你最好、啊、 你要记住有自信心，面对肤浅世人。 黄子轩， 个个对你怎批判，对你怎丑化，我也会找出美感。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任务。最佳的信徒，笑纳你倔强外表，你会讨好世人。对我国度，你是最重要，绝对不需要问。世界要是气够我。换了几多女神，往往二眼睛选美，个个比起你每个女生都似等。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I just wanna be yours tonight，yours tonight。万千知识里找寻。精细无下伴侣，其实依然得留。盲目的因你自豪，你需知道。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结果陆续公布，其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经选举产生的14席，当选的包括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香港私人执业专科医生协会会长郭宝贤，以及香港医学会前会长庞爱兰等。至於結直腸外科專科醫生朱建華以及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等落選。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點票工作仍然進行中，有候選人批評點票程序欠效率，對此感到失望。社福界候選人狄志遠凌晨近三點見記者的時候表示，昨晚六點半已經到達會展新聞中心，等了大約九個鐘頭仍然未有結果，認為點票程序很嚴謹，但是欠效率，是矯枉過正。

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瞓醒觉啦，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啦。面对呢一日新嘅一天咧，就系9月20号，今日系农历8月14，迎月啊，系啦，呢个心情咧系都唔同啲啊，嗬。咁虽然唔系话好多假期放，但系咧，我谂中秋节咧都会系好多人中意嘅节日之一。呢、这个都毕竟系我哋咁多年嚟，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嘅，即系起码咧佢有灯笼玩啊，有月饼食啊，有好多生果咁样吓。咁呢个咧就系可能系你会谂翻起儿时嘅一啲回忆啊，玩灯笼都几开心噶。以前即系我细路仔嘅时候玩灯笼咧，就系嗰啲通常都系一啲自制嘅灯笼，或者你纸扎铺，即系纸扎佢哋以前啲嗰啲师傅咧扎出嚟嘅灯笼咧，好靓，亦都系好多好有艺术嘅感觉，同埋都系一个手作仔啦，自己幻想系即系扎啲咩出嚟咧，就系、是、一个好靓嘅灯笼嘅形象，飞机啊、船啊、羊肚啊最多啦，兔仔啊、走马灯啊咁样。咁嗰时咧就见到啲走马灯咧好中意好靓，但系走马灯咧就唔系一般家庭咧都会买得起噶啦，系比较贵少少。咁所以买嗰啲平啲嘅咧就系啲兔仔啊、羊肚啊嗰啲啊得，或者再平少少咧就系嗰啲接起嗰啲嘅灯笼啦。而家都应该冇乜啦。现在呢个现世代咧就系啲小朋友仔玩嘅咧。同佢讲佢啲纸灯笼可能就唔会认识，因为佢哋喺细嘅时候所接触嘅咧就系啲电子嘢，一个就系佢揿着下咧就出啲灯出嚟咧，系一啲胶嘅灯笼啊，同埋佢喜爱啲卡通形象嘅灯笼嗰啲咁样。咁佢有佢哋嘅好玩嘅，佢哋觉得咁样 OK， 咪都有个好难忘嘅中秋节。咁不过啲灯笼咧，可能咧啲掣玩几玩咧就好容易坏。但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嗰啲接嘅灯笼咧，亦都唔好得去边，好容易你歪一歪咧，个蜡烛咧就吹即系着咗嗰个灯笼咧，你就会烧着咗个灯笼，又冇咗个灯笼啊！唉，真系谂起以前细个，咁你嗰个支蜡烛咧，你就要点喺摆喺中间，然之后嗰四支嘢咧就要整翻起护住个蜡烛，等佢企得稳阵，唔会歪。但系当你拎住个灯笼嘅时候咧，你只手又要定啦，你唔好歪得好紧要，唔好揈下揈下啦。同埋如果真系遇啱大风吹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咧个灯笼就受唔到考验啦，就烧着咗啦。咁但系呢啲都冇所谓嘅，呢啲都系趣一个即系趣味之一。你大个嘅时候咧，谂翻起都几开心吓。同埋咧就系成班小朋友咧嗰时咧就真系落街玩，喺一条街嘅大街小巷嘅树咧就喺度。攞住个灯笼，成街咧，你唔需要街灯咧，都可以望得好清楚啦。但今时今日就唔会有呢个情景。去嘅有嘅咧，就系、是、或者啲公园仔咯，嗬，啲大人咧就同埋啲小朋友咧一齐去玩下花灯啊，揸下灯笼啊，或者去食下嘢咁样样。总之用你嘅觉得开心，又可以系舒服嘅方式去度过呢个中秋节。咁所以头先讲起话，今日咧就迎月啦。如果你是即系由细到大有咁样嘅感觉嘅时候咧，中秋节可能都是你喜欢的节日之一啦。清晨时间5:40，而家28度。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这里有共鸣，再错都有人聆听，微风吹任得你更率性，满肚理想吗？别人骂你不清醒，你越要更大声。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至少你跟我，世界复杂到不敢细数，开网络地图不见有名图，照顾好蓝图微风吹，没几句我知道，怕我老几岁便无力这么放松，痛着笑笑着哭到闯路。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记得最初，大石埋没我的声线，不你输了你耳朵。因此我呐喊，不敢怠慢，岁月无多。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唱着无拘束的歌，唱着无修饰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危险这么多，要是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简单过，至少你跟我。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坤哥啊。吴业坤的阳光点的歌。早晨，今天是20号，农历是8月14迎月的这一日。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有几阵雨，通常都会是大致多云先，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在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正正中秋佳节的时候，赏月的时候，你会不会都同时有些什么什么心愿，对着个月光讲下嘢，或者许个愿啊？想起清宫残梦，很久之前的一套电视剧，汪明荃和张之国，汪明荃就做这个珍妃。有呢首歌， 花香娇姿衬芳草， 许愿 月圆花更娇，我愿向苍天祷告。 将果报。愿今后国家兴隆，苍天庇 呢一套《清宫残梦》咧，真系好多年啦。原来系1975、76年嘅年份啦，应该大概如果冇记错。咁佢哋而家都成四字头咯，嗬吓。而家2021年，咁啊，当时就系拍呢个《清宫》啊，光绪王啊，珍妃嘅戏啦。而你头先听到啊，姐把声咧都嫩少少嘅吓，就系佢许愿，希望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好。汪明荃的这首歌叫做《许愿》。也都望返下啲24节气呢就嚟秋分啦，因为都中秋节啦。中秋节翌日假期之后，这个礼拜四呢就秋分啦。开始喺秋天嘅时候，大家有种咩感觉呢？不秋天带来就会干燥的皮肤。 红叶翩翩，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算，离别了送我丹枫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怨，这美满的秋是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红叶翩翩你的脸，我仲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新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 红叶翩翩，我你相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10，港台电视3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公公，你见唔见到我啊？ 哦，我见到你啊！你喺外国生活点啊？ 开始惯啦，但系都系挂住你咯。同埋今年嘅中秋节，我哋又唔可以亲身同你一齐庆祝。 唔紧要，虽然我哋分隔两地，但系咧，我哋都系望紧同一个月亮噶嘛。嗱，我哋而家一齐望出去，系咪好似一齐望紧月亮咁啊？都系咁温馨噶。 无论你身处何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陪你度过中秋佳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黄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日新的开始，迎接晨曦的来临。这一天是9月20日，农历是8月14日，迎月的这一天。今晚去哪里迎月，或者去哪里做节，去哪里吃饭。我们中国人都很着重这个节日的，中秋佳节都是一个重视的节日之一。家人的话就一早已经度定了，大家几时几时得闲就要吃饭啦。不过而家出去食饭咧，就系、有一啲嘅规限，咁你可以就系、不如翻屋企煮啦，开开心心。唔想煮嘅就咪而家叫外卖翻去屋企，一路齐齐咁食，亦都好高兴嘅一件事。中国人咧点都系希望喺过时过节嘅时候咧齐齐整整嘅吓。咁啊，月光又唔系一定系外国系先至特别靓，我哋睇翻自己嘅地方，所望上去嘅时候，个天空唔靓，你都觉得系靓嘅，你心情靓，一家人开心愉快就得噶啦吓。今日迎月，听日系上月，后日咧就追月啊。迎月嘅呢一日，而家时间6:02。天气方面咧，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咧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咧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预料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会喺星期三咧抵达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会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在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喺睇翻呢几日嗰个嘅温度，大概嚟讲，今日咧就28至32之间啦。听日中秋佳节都会有骤雨啦，温度系27至32度。而星期三嘅追月呢日系假期啦吓，呢日假期咧就系有27至31度嘅。好啦，咁我哋好啦，见到我哋星期一嘅嘉宾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系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就快中秋节，听日就系啦。喂，你会唔会中意过中秋啊？ 中意，因为我中意食传统嘅月饼啊。 同埋中秋节咧，又有赏月咧，呢啲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团聚咧，系好有意思吓。 嗯， 倾下偈咁几好啊。 系啊， 都要制造呢啲机会噶嘛。 睇个月光就谂起月饼，同埋同家人团聚啊嘛。 你如果同屋企人咁一路赏月食月饼，会唔会同佢讲下历史噶啦？ 应该就唔会讲啲咁严肃嘅话题啦，讲翻啲佢哋中意讲嘅嘢，例如啲电视剧啊，啲民生日常嘅时事咯。 咁啱嘅，始终你都系有偈倾啊嘛，嗬。 系啊系。 嗱，咁我记得咧，上两个星期啦 ，Danny 分别就介绍过咧丹麦积木啦。 嗯。 上个星期咧就讲人类历史各种第一啦，都好特别嘅题材啊。 嗯。 咁今日咧？会唔会真系同我哋讲翻历史呢？ 嗱，今集咧就带听众翻翻嚟香港啦，有两个用艺术讲历史嘅展览， 会唔会太过抽象呢？ 都会噶，但系抽象咧未必一定系负面嘅，刺激下我哋嘅大脑啊，锻炼下我哋嘅想象力，为平时黑板嘅生活咧注入新动力啊，成个人咧都精灵啲、精神啲嘅。嗱，第一个要讲嘅展览咧叫街角考验啊， 即系街头角落巧妙地出现， 可以咁讲啦。嗱，我哋揾到咧大馆文物事务部资深策展人郭英咧，同我哋好简单咁介绍一下嘅。 街角考验呢个展览邀请街头观察员同埋艺术家，游走中上环附近的社区，记录人的生活轨迹。我们希望透过他们对生活空间的创意运用，来到呈现一个复杂的城市面貌。为了更加深入观察这个现象，我们特别邀请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副教授郭思恒先生，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过去几个月肩负起街头观察员的工作。他们游走于大街小巷、天桥、露天市场、公园和中环交错的斜路和楼梯，发现当中看上来平凡的人和事物，拼凑成一个城市不同角落隐藏的故事。七位本地艺术家更加以绘画、装置、声音等不同的媒介回应主题，作品分别在展场和网上专业展出。 剛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有关负责人郭英简单地介绍这个展览。咁 ,Dan 你就真的有去现场看过。 嗯、 今天你就在这里跟我们声音导航，带我们的听众朋友思想去看看这个展览。 好啊，一入到这个展览有块展板简单介绍何为考验学。 即是考试的考，现场的现，学习的学。 是啦，话说日本在大战后重建，重建速度很快，有人觉得真的需要跟掘土机竞赛，嗱嗱声记录城市风貌。而在今日的香港，讲旧区重建，中上环一直都进行着，记录社区风貌，恰不容缓。 咁呢个展览有边几件作品最令你印象深刻喺度同大家分享呢？ 一共有三个嘅。第一个咧系用钢笔画咧就画呢个九龙城寨嘅横切面啊。嗱，细致程度咧系去到咧画每个单位嘅家私摆设，甚至连电视组合柜入面嘅杂物都有啊。嗱，骤眼望落去，以为系咧建筑师嘅电脑草图啊，其实咧系用人手将一栋楼各单位入面嘅环境细节咧，一笔一笔咁画上去，非常细致。 咁第二件展品又点咧 ，Dan？ 一套 video 记录喺中上环一啲空地咧踢毽嘅街坊。 踢毽，我谂而家好少人玩，或者都唔知踢毽系咩嚟啊！嗬，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咧就系打机啦，又或者有其他好多好多不同类型嘅玩具玩吓。 系啊，我记得我细个都有玩毽嘅，咁咧就喺国货公司买啦，用报纸碎咧加啲真羽毛做嘅。嗱，今日仲有冇就唔知啦。嗱，呢个 video 嘅展品咧，其实影住一班街坊喺度踢毽，咁佢哋喺嗰度工作。居住咗幾十年，一部分退休人士啦，亦有女士加入嘅，有啲係中途呢幾年先至加入，較為年輕嘅。 嗯，咁睇翻呢啲圖啦嚇，其實都勾起我兒時嘅回憶。 嗯， 咁呢一度咧就其實嘅場地係一個大概只有羽毛球場咁大嘅中上環嘅空地，加一個演。就形成一个小社区，亦都联系到街坊同市民吓。好啦，咁第三件嘅展品又点咧 ，Dan 吓？ 系一张黑白相，摄影师叫 Reg Solley S O L L E Y 啊，见到有个小朋友揸住一啲嘢食，望住个镜头笑，而佢嘅背景咧有梯级，又有少少嘅空地，摆咗张台仔，好似系用嚟做功课嘅。 嗯，拍摄嘅呢个位置真系好熟口面。是啊，我去过的，去过好多次添。是威灵顿街是吗？ 嗱，似嗱，你的确眼嚟啊！嗱，我记得咧，你喺呢一区咧度过你嘅童年噶嘛？ 系啊， 真系认得出呢张相嘅大概位置。嗱，根据现场嘅展品简介啊，呢张相咧真系喺威灵顿街同埋云咸街交界影嘅。 嗯，附近咪就系呢个艺穗会咯，喺嗰度行斜路落嚟就系呢个位咯，系嘛？ 冇错啦，连呢个小朋友啊身处嘅梯级空地咧。同埋背住滿布紫皮石嘅建築物咧，今日仲喺度，嗰度叫做愛雲大廈啊嘛。 老實講，大廈名我就唔記得啦，我就知道一帶一啲街呢度行咗又點，上去去邊度，落去去邊度嚇。咁所以睇翻呢張相咧，真係好親切，亦都令我諗起都要揸個燈籠行過呢附近啦。 係嘛？嗱，就算大家咧唔喺嗰個年代出世，亦未必住過呢個區啊。睇翻呢張相咧，小朋友嘅笑容。大厦的紫皮石、梯级、空地，1969年的香港咧，就喺呢张相度重现啦。时间上是遥远，但系感觉亲切嘅。 嗱，头先阿 Dan 咧就介绍咗第一个展览就系街角考验啦。咁另一个喺大馆嘅展览又有啲咩睇啦？吓， 诗意遗产啊！ 诗意，哇，诗情画意嘅诗意，不过配落遗产度都几特别喎，吓。 啊，艺术味再重啲啦，抽象少少，但系高水准同埋 eye opening 啊，即系咧开拓视野噶。嗱，主题咧同一样系记录历史，有两件展品咧我要介绍嘅，分别关于咧巴西亚马逊森林同埋挪威奥斯陆嘅。嗱，我揾咗咧呢个展览嘅策展人谭学能咧，简单地介绍一下。 今次嘅展览咧，我哋展示一系列嘅艺术作品，希望去探索历史文化遗产同当代艺术之间既有批判性，亦都有创造力嘅关系。我拣咗诗意遗产呢一个名称，系希望令到文化遗产呢一个嘅概念可以更加开放嘅去讨论，亦都令到传统上呢一种咁僵固不定嘅定义咧，系可以得到延伸。作品嘅范围既遍及香港本地，亦都远及海外。六位本地同海外嘅艺术家同艺术组合，佢哋都以历史文化遗产嘅试点去处理一啲当代既复杂亦都多元嘅问题。佢哋各自都提出一啲新颖同独特嘅见解。展览藉住佢哋多元化嘅作品同埋艺术实践，试图去剖析一个问题，就系喺决定边一啲嘅传统遗产应该原封保留，边一啲需要重新去被想象、重新去被重塑嘅呢件事情上边。我哋个人又有几大嘅掌控同埋自主权呢？ 咁大家刚刚听到咧，就系呢个展览嘅策展人啊，谭先生咧简单嘅介绍啦。咁又系要揾阿 Dan 啦，你喺现场睇噶嘛？由声音导航带我哋去思想游览咯。 好啊，嗱，第一件展品咧要分享咧系叫做森林法。咁咧喺现场咧，首先要进入一间房，好似篮球场咁大嘅，熄晒灯，黑蚊蚊。喺入边咧有啲高台，就用嚟放嗰啲展品嘅。 嗯， 有啲长凳就方便咧入嚟嘅人士咧欣赏现场播放紧嘅 video。而呢个 video 系讲乜嘅呢？现场派发嘅场刊咧，大概系咁样介绍嘅。 展品森林法， 借鉴了分别来自瑞士录像研究员 B 文和巴西建筑师 Tafari 在亚马逊阿瓜多尔雨林范围入面的石油和采矿边界所进行的研究。这个边境地带是地球上其中一个生物最多样丰富、矿产资源最富裕的地区，但是目前正受到大规模采矿急剧扩张的压力。这件作品的原则根据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案件，这些案件将森林和土著领袖、律师到科学家都带上去法庭。其中有一宗典型的审判案，最近由来自厄瓜多尔低地的原住民获胜。他们据理力争，认为只有保存活的森林世界观，他们的社区才可以延续下去。 场内播那部片呢，其中一段呢我很有共鸣的。在香港呢都好像面对差不多的环境问题。片中访问呢亚马逊原住民，他说呢大自然不是呢另一个他者，而是整个宇宙和我们人类一样是同一样东西来的。一草一木都有它的生命和存在价值，必须尊重。而那里的原住民呢一直依靠森林为生的嘛，采矿业呢就大规模地挖掘，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生计生存，搞到走投无路，要搞到上法庭解决啦。而不想这些事情发生呢，除了国家和社区多方面合作之外呢，身处地球另一边的香港人不妨想一下，日常生活一些习惯，有些消费品是不是必需品呢？可不可以牺牲自己少少舒适，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呢？ 从艺术品反映世界环境的问题，听落呢都几有意义吓。喂，咁跟住第二件展品你要同我哋分享嘅系咩嚟㗎？ 嗱，呢件展品呢个名好特别嘅，叫做尘埃伦理。 伦理故事嘅听得多，摆埋落去呢度都几特别喎。 係啦，尘埃伦理2011年7月22日。咁呢长刊呢就咁样介绍嘅。 作品名称来自挪威一宗恐怖袭击事件嘅发生日期。嗰日右翼恐怖分子在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区前面引爆一架小货车，企图炸死首相，最终导致八人死亡。炸弹另一架电单车飞上位于五楼的挪威石油能源部，引致爆炸起火。艺术家的装置是一大块乳胶薄片，布满了炸毁大楼天花板上面留下的烟尘。从乳胶薄片上看到五个独立办公室的轮廓，同埋累积了黑色灰尘的走廊，展示出这个空间的建筑布局。垂直的白线勾画出各办公室入面的间隔，较为光的区域就是办公室的墙壁、电线、混凝土地板之间的接缝和其他工作空间的细节。 我找到创作这件作品的纽约艺术家，他现在身处美国，他跟我们清晨所来的听众讲一讲他创作的过程。 Hello audiences of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my name is Jorge Otero Pailos. I got the idea of using latex for this particular artwork upon visiting the office building. 去到现场已经是恐怖袭击发生三年后的2014年，爆炸发生后的办公室现场，粉黑的混凝土天花和每个角落非常震撼我，亦都联系到我哋日常接触到嘅人和事。任何人都可以幻想到当日可怕嘅情景。留喺现场嘅尘埃吸引住我，佢哋记录咗爆炸一刻嘅震撼。喺呢栋大厦将会被拆毁之前，我要好好保留呢一个尘埃嘅记录。当我将天花、墙壁、地板嘅尘埃印喺乳胶薄片上面，我发觉唔能够展示办公室各部分嘅原本方位。 所以我重组呢啲乳胶薄片嘅位置。我要嚟参观嘅朋友企喺作品嘅面前，身处同一个天花之下，同时又感到空间同方向嘅迷失。我想制作一件作品，唔单止记录挪威呢一场恐袭，仲有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又难以想象嘅惨痛。对于我来讲，人类身处各种社会政治动荡，艺术是会帮助我们谅解彼此难以想象的处境。 一入到场馆呢，看到这件展品呢，俗语话斋呢，凹晒嘴啊！12米长、6米高的黐晒尘埃的乳胶片呢吊起咗，就是爆炸现场的纪录啦。微不足道的尘埃呢，艺术家将它们黐实晒在一块乳胶片的表面，勾画出呢办公室的地板、墙壁、墙脚线、电线，甚至水喉等等的轮廓啊。每一件物件呢，令我好自然呢在心里面呢营造了这个案发现场，好自然呢咁样諗以下的问题㗎。为什么会爆炸成咁呢？点解要策动恐怖袭击表达诉求呢？一连串不幸嘅事件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呢？ 哇！你咁多点解嘅，即系由睇展览系列出咗好似讲古仔咁样吓。 系啊，其实透过咧呢个艺术品讲历史咧，令我哋重新关注一啲日常好少谂但系非常切身嘅问题。 嗱，咁阿 Dan 今日介绍咗啲展览啦。先前讲嗰个街角考验系展览到几时啦？吓， 10月3日。 哦，即系大概仲有两个星期。 嗯， 咁另外嗰个诗意遗产咧， 就11月21日。 咁仲有大把时间去睇吓。咁啊，大家留意啦，呢啲展览全部都系免费嘅。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嘅情况，你都可以上去大馆嘅官方网站嗰度睇睇啊。嗬。 嗯。 好啦，咁啊，展览咧就介绍完啦。阿 Dan 咧例牌咧有啲歌啊或者音乐去配合嘅。咁啊，今日有啲乜嘢咧？ 嗱，正话介绍纽约艺术家啦，咁啱咧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咧9月4日。疫症爆发以来呢首次表演就是马勒的复活交响乐、啊。今集清晨所理的主题是用艺术讲历史嘛。艺术就是活化，活化过去、现在、将来，活化我们。好像毕加索咁话斋啊，日常生活的尘埃掩盖我们的灵魂。洗涤心灵，我哋需要艺术。 哇，当堂觉得个人的品味都高了好多。 嗱马勒的复活交响乐。希望大家喜欢。 咁多谢 Dan 你嘅介绍吓，预祝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啦！ 咁下星期一朝头早再见啦！ 耶、yeah, ， 拜拜， 拜拜。 时间关系咧，就听咗少少啦，唔好意思啦吓。咁啊，差唔多去到新闻之后咧，就有另外啲嘅节目。咁啊，听朝同样时间，听日中秋佳节咧，见大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结果陆续公布， 其中竞争最激烈的社会福利界经选举产生的12席有23人竞逐。社福添动力10人名单入面有7人当选，新思维主席狄志远亦都当选。至于西贡区议会主席社工周延明落败。狄志远表示，今次选委会有非建制派可以入闸和当选，证明有空间。他认为哪怕只有一把或者两把声音，但代表到部分香港人，仍然有价值去争取。他又认为只要非建制派作风温和和理性，应该会得到支持。他又表示心情矛盾，认为这场仗不易打，希望有更多人一同走温和和理性的道路。港澳办前副主任陈佐仪的女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主席陈晴表示，业界有非建制派人士当选是健康，因为社会需要多元包容不同声音，期待日后可以合作。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点票工作仲进行紧，有候选人批评点票程序欠效率，对此感到失望。劳联的周小松凌晨表示，已经在点票中心等了接近7个钟头，但仲未有结果。期间当局没有人交代原因，认为选票不多，当然希望不需要点算太耐。工联会的谢爱雄就指，即使已经进食晚餐，但到凌晨已经感到肚饿，而且朝早仲要继续翻工，对需要等待咁长的时间感到失望。因应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爆发，西班牙空中飞行管理局建议停飞去拉帕尔马岛的航班，作为预防措施。火山在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左右爆发，大量浓烟和火山灰喷上半空。有目击者说，火山开始爆发两个钟头之后，仍然持续有熔岩从最少两个火山口喷出。有专家表示，火山爆发在山坡上造成5道裂缝，不确定爆发将会持续多久。民防部门表示参与行动，撤离火山附近村庄5000至10000人，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使用手机，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收信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0日星期一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昨日舉行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是完善有關制度之後的第一場選舉，目前還在點緊票，部分界別有了結果。今次有份投票的共有4000多人，投票亦在昨晚6點多結束。點票點解要這麼久？當中亦有界別出現相同的票數，要抽籤定出哪個人當選。新聞天地記者稍後會在點票中心報導最新的情況，我們都會找學者分析。 職工盟宣布啟動解散程序，下個月3日就會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職工盟過去超過30年都帶領著多場的工業行動，而且近期就多次被指勾結外國勢力，一陣間會跟大家探討。 美國政府近年來多次以侵犯人權為理由制裁新疆個人、企業和實體。新聞天地記者早前曾經到過新疆，參觀過其中一間受制裁、生產廣泛應用的硅基材料公司和自治區政府負責人，留意稍後的透視大中華。 澳洲、英國和美國三國的領導人早前就宣布共同建立印度太平洋地區三國安全夥伴關係。英美還會提供技術支援，協助澳洲去建造最少8艘的核動力潛艇。今次的做法引起法國強烈反應，究竟為什麼呢？對於澳洲的海軍實力來說，究竟又會有什麼影響？一陣全球連線